系练心术。萨格拉琴弦呢一只字咧，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嚟讲，人嘅成长就好似古代嘅炼金术士一样，要将身心灵唔同范畴去提炼，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嘅自己。喺呢个节目入边，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是安静，诚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昼1点半，到时见。 係嚟到咧，啱啱頭先睇到一個好精彩嘅義澳嗰個嘅短片啦，真係好靚拍得，同埋介紹到義澳咧，種插秧啊、種稻米啊，所有經歷嘅。咁繼續係請嚟兩位啦，李立旁先生啦，同埋余永啦，就繼續同我哋講下咧，即係到種嘢嗰個艱酸，或者喺香港咧，其實農業發展個議題都唔係咁容易嘅。先講下你哋都去過台灣取經啊，有咩經驗，或者台灣韓國取經有咩？ 阿永啦，係 啊，你講最多，你都搞好多㗎。 台灣其實我哋去過幾次，咁跟一啲唔同嘅團體一齊睇啦。咁去就有別於大家去旅行嘅，因為我哋去就去一啲大家睇唔到嘅地方。咁我哋一般就走入去一啲農村裏邊啦，咁睇下佢哋裏邊點樣做。咁因為我哋做緊有機耕作啊，都主力咧睇翻佢嗰边点样去做有机，点样去做防虫啊，点样去做规划啊，点样同成个城乡嚟到去共用。咁我哋睇啲一啲咁嘅关系，咁我见到好明显地咧，佢哋喺嗰个有机耕作系困难嘅，见到佢哋有一啲嘅辛酸事系睇得到嘅。虽然有啲佢哋冇讲出嚟，但我哋睇得出嘅。咁喺里边我哋见到佢而家已经叫推展咗已经10几年啦。咁我哋见到佢开始有啲嘅成绩啦。佢成绩嘅部分就系佢种啲菜开始会靓咗啲。咁佢亦都唔单止系种菜，佢都会种下水果啊，种下一啲其他嘅作物啦。咁佢亦都有一啲加工嘅层面，就好似正话韩哥咁讲啊，会做一啲嘅加工，令到作物会好少少。咁就话亦都有提到就话喺嗰个作物里面怎样去到客人的手里面呢，包括他们自己去做一些虚实，又或者他们怎样去做一些推广，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呢，其实我们在台湾里面看得多少。韩哥你又怎样？你去 看我其实就做了两件事，第一就当然有些交流的事，我们在那边参观过人，但我就想讲在香港我们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的农场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事， 咁我諗我哋農夫咧就老中青，跟住性別當然有男有女啦。同時間咧，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得香港人喺香港度種菜嘅喎。咁、我哋其中有一個總監咧，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台灣小姐嚟嘅。咁、佢自己又喺美國讀書啊，喺中國內陸亦都係打過一個圈。咁跟住就嚟到香港，咁一言制宜就入咗我哋個團隊。咁呢個件事就得意啦。個得意係在於咩咧？我哋既有香港人，也有台灣人。然之以前我哋好多朋友嘅咧，我哋就去台灣交流，咁睇完就係記得啲好嘅故事翻香港啦。但係而家我哋直頭一個台灣小姐就在義澳，咁台灣小姐在義澳咧，佢就仲有一個身份咧，其實佢自己本身係個老師嚟嘅。咁佢喺台灣啲大學裏邊咧，就係教一啲係設計啊，同埋一啲城市規劃啊、農村啲景緻點樣做。 好緊要喎呢樣嘢。 咁所以我哋將幾樣嘢夾埋埋咧，就變成係點咧？就佢有啲學生係一啲大學生嚟嘅，咁佢哋喺三年班嘅暑假或者四年班最後一啲實習咧，佢哋就嚟翻香港。咁而有得意咧，有啲學生咧就本身原來係香港仔嚟嘅，即係有啲香港嘅學生去咗台灣讀書，跟住認識咗一個台灣嘅老師，個老師就喺香港度做嘢，然之後佢就嚟翻香港裏邊做實習。個結果就係我哋有啲同事咧就係咁樣樣，就變咗我哋啲同事就係實習生啦。咁所以我哋透過呢一種係即係中台港我哋三個嘅聯繫啦。咁我哋就開始咧，就將呢啲嘢咧就放埋嚟喺香港。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得意嘅，個得意就在於我哋再諗清楚我哋香港農業嘅定向咧，唔單止係我哋一個在地生活啊，同時間咧我哋真係要面向祖國，亦都係要睇一睇台灣嘅做法，因為佢哋兩邊咧都有唔同嘅嘢俾我哋借鏡。咁我哋借鏡得多嘅咧，就唔係個農業技術，反而我哋借鏡得多嘅咧，就將件嘢咧，就好似阿 Wing 嘅講法啦，我哋變成點樣成一啲推廣嘅嘢。因為台灣如果要做技術嘅咧，坦白講，我唔敢托大講我哋做得好，個原因係點解咧？因為我哋香港咁多間大學，其實我哋係冇農冇系嘅，即係話咧，我哋喺無論個農業個機械啊、農業嗰個種子啊、農業個產品啊等等嗰個發展咧，其實我哋冇一個強而有力嘅學術後盾嚟幫我哋推嘅。但係如果我哋講翻一堆設計啊、商業嘅嘢咧，我哋香港其實我哋有一個本質係做得好嘅。咁所以我哋就想係全面化，但係想還想腳踏實地嘅咧，我哋先就做咗個文化。嗰邊將我哋一啲係農產品咧，就變成係有少少文化嘅元素，既要種得好食，但係同時間亦都要好睇，跟住再加埋咧，就我哋俾人有一個好嘅觀感，就我哋將幾件事係撈埋一齊啦。點樣？ 洪哥，我又可以講同佢講下，分享下。我嗰次去明道大學台灣嗰邊咧，好奇怪，我哋過到嗰邊撞到幾個香港嘅後生仔喺嗰邊專登去讀呢一個農科，係農業。咁我嗰次同佢傾嘅部分，點解你會去台灣咧？佢喺香港裏邊揀唔到啲咩， 冇得讀 啱嘅。咁所以專登就走到去台灣嗰邊讀。而喺嗰邊讀嘅時間，讀緊嘅時間，啲老師又同我講：，佢哋咧想繼續喺農業裏面發展。咁但喺台灣裏邊咧，佢同台灣本土嘅後生仔去爭咧，好難爭。咁佢咧諗緊就係，如果翻香港做農業得唔得咧？咁翻香港咧，佢哋諗緊啊，香港有冇農業咧？個農業會唔會太細咧？咁點樣入行？點樣做咧？咁所以嗰次我又同佢傾嘅部分就是，其實可以揾我哋香港有機農場，咁我哋提供一個實習機會，等佢嚟咧體驗一下喺香港裏邊推農業嘅時候點樣做法，加上佢哋一啲台灣裏邊嘅一啲精緻農業嘅一啲背景、一啲嘅學術嘅資料咧，咁就幫我哋手去推農。呢個其實一個幾好嘅機會。 呢個係啊，呢個好緊要，因為其實咧，我哋要學人哋，然後將佢嗰樣嘢變成適合自己一條路殺出嚟。因為其實咧，香港同台灣始終好唔同，始終人哋地方多好多，韓國都係地方多好多，同埋佢對農業嘅概念係強過我哋好多。咁所以我哋要時間去追咯。好啦，呢、這個時間咧就先睇下咧。余永你嗰個嘅農場喎，你哋諗咗好多新嘢嘅喎，又情人節啊，又花籃啊，就係用菜籃做嘅，係好靚，你先講講啦。 嗱，你而家眼望到嗰個咧，就係我哋農場嘅一個景色啦。咁係一啲好色彩繽紛嘅一啲有機蔬菜。咁前邊咧就有一間屋仔，咁屋仔旁邊有樹咁樣。咁嗰間屋仔咧以前係咧，我哋守下田嘅，夜晚咧我哋看住田嘅時間我哋用。咁大家丟荒咗就攞嚟做嗰、那個儲物室啦。咁往後我哋會將佢咧再做一個小小嘅一個展覽館咁啦，介紹翻我哋農場嘅一啲嘅作物啦，或者我哋一啲嘅理念咁樣嘅。咁而成個農場裏邊，我哋由最初我一個人去經營，到而家七個人去經營啦。咁全部其實都係我哋屋企人嚟嘅。 哇！犀利！ 有七個都 犀利。 隻冷隻咁樣， 即係家族地產咯。 係咯，冇錯啊。 裏邊有咩咧？ 我見過曬啲家姐㗎啦。係 啦，我有三個家姐啦，跟住阿媽啦，跟住我啦，跟住姐夫啦，外甥咁 樣 七個 喺裏邊。跟住你又送埋貨咁樣咯，見到你有。 係咁，因為正話韓哥講得好清楚，就係送貨咧，其實如果你話要去做運輸咧，其實幾艱難，幾艱難就係成本放咗落去，時間放咗落去。咁如果你將所有嘅菜嘅價錢，如果一撇除咗嗰啲成本之後，咁基本上你就白做。咁所以我喺成個運作裏面，我就需要自己去做，一手一腳去做。咁所以我哋就 地鐵運送咁樣咯。 地鐵運送一來就環保啦，第二就係喺成個運輸裏面咧，可以一個比較好嘅質素，就係我哋啲菜咧運緊嘅時候有冷氣，就唔似話你可能自己揸車去送嘅。咁你通常 而家車係有冷氣嘅，你知唔知？ 有冷氣，但係佢熄咗時之後咧，佢派菜跟住落翻嚟咧，焗住可能廿分鐘半個鐘咧，咁咪好麻煩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就用一啲好啲嘅運輸方式。咁而家用人手運菜係我哋諗緊最環保嘅方式。咁我再遲少少，如果再做大啲，我哋睇緊就係話，我哋可能唔止係用三兩個人去派菜啦。我哋希望可以地區性。咁例如可能每一區裏面我有啲地區嘅人士啦，咁佢哋透過我哋啲 apps 嘅一啲聯絡，跟住過嚟，跟住就收菜，跟住幫佢手喺地區裏面派。咁可以盡用到一啲嘅地區資源咯。咁呢個係我哋喺成個有幾間作。裏邊我覺得就係如果喺運作裏邊點樣去逐一去做一啲嘅突破咯。 咁或者仲有你咧，我知道咧，其實呢個好特別嘅，你就裡面有一個防排污嘅系統做咗咁，又可以講下多少少。 我哋喺農場裏邊咧，咁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嘅環保焊廁啦。咁有環保焊廁嘅部分就係、是、因為一般嘅廁所咧，佢啲大便咧，我哋唔可以喺有機耕作入邊用、原因就係因為人咧食得太多。我叫做太科技化嘅嘢，或者太現代嘅，例如可能有啲嘅 壞食物啦， 染色素啦，防腐劑啦，係啊，甚至可能有激素啊咁樣喺裏邊嘅嘢，咁所以嗰啲嘅部分咧係留咗喺人嘅糞便裏邊，咁排翻出嚟時間，咁我哋唔想佢再落翻去一啲嘅作物裏邊，咁所以人嘅糞便咧就喺有機耕作入邊唔用得咯，咁我哋嗰啲人嘅糞便可以點做咧？我哋將佢留翻愛嚟喺成條村裏邊去做個山林保育嘅時間，咁去用。用得翻，咁你呢个图片里边望唔到个山啦，阵间你可能有另外一张图片可以见到我哋 一个 后山嘅部分吓，咁你望埋后山的部分咧，都系少少翠绿嘅，咁但系你见到翠绿咗，但系好光滑，好光滑意思系冇乜树。同正話義澳嗰個睇唔同嘅，義澳嗰個山林係有好多樹林嘅，係啊。咁呢一個部分我係講，通常我係華人社會話需要個靠山，需要個靠山係我哋做咩咧？咁喺農業社會裏邊個靠山就好似一個水源咁樣，個山咧就係我叫補水嘅。當落雨嘅時間，啲水咧就流曬喺個山嗰度。如果你越係多樹木咧，佢啲水就吸得越好，保存得越好。咁當你咧喺度耕種嘅時候，下邊啲水用得七七八八咧，佢上高就折啲咁俾你。咁但係如果個山咧乾秃秃的話，佢保濕功能就差啦。咁變咗你到時候咧，好容易會有缺水嘅狀況。咁所以我哋喺大公堡村度做復耕嘅時間咧，咁其實我哋都睇緊就係我哋想持續發展，唔係淨係一年兩年，係想五年、十年或者幾十年。咁所以我哋一邊都喺度做緊成個復育嗰個樹林嘅部分咯。 好啦，我又想了解一下你個農田咧，本身都係可以長期去做有機耕作啊，定係點樣？同埋有機耕作個點去攞個牌咧？又講下啦。 嗱，有機耕作喺香港我哋有認證中心愛嚟俾大家去申請嘅。咁另外亦都有國際嘅機構學會掛鈎嘅。咁而喺裏面咧，當然有啲嘅條款啦。咁最簡單就係你嗰個農場裏面唔可以有任何化學嘅污染物啦。咁要污染咗，你之前可能攞嚟做個廢車場嘅，咁你都唔好諗住嗰個地方可以做得翻種植啦。咁所以我哋講好多時候土地保育係緊要嘅。咁而我哋喺成個地裏面咧，咁當你冇啲化學污染物嘅時間，咁你繼續去打理佢嘅時間，你會唔會用咗啲化肥或化學農藥咧？咁你要避開呢一啲嘅部分啦。咁如果係有機耕作嘅，我會用翻啲嘅有機堆肥嚟到做法啦。或者你有陣時候用個花生麸好、骨粉好咁嗰啲嘅有機質，亦都係我哋經常會用嘅一啲部分。 好啦，如果其實派發咗已經認證咗你啦有機啦，佢會幾時再定期去檢查你？可能而家好好啦，可能幾年之後唔知道有咩變遷噶嘛？咁我會點去認證佢真係確定你呢個有機農場係？ 啊，一路都是很好的個質素。 在香港裏面的認證中心，它不是只是自己去監管一個農場的，它就拍了一些單位，包括就是漁護處，它來幫我們抽一些泥土的板啊，或者水的板啊，回去做一些化驗。它也有一個菜聯社的一個組織在幫我們手 去做一些訂購一些肥料啊，訂購一些種子啊，這些是符合到有機耕作的部分啦。也會去看一下你的文件的部分，你究竟在整個管理裏面符不符合到它的要求，透過一個咁嘅方式嚟做。咁當然咧，認證中心或者係漁護處或者一個菜聯社，咁佢哋都每年裏邊咧會有不定期咁去探下農場啊，睇一睇你個運作係點樣啊，亦都會有陣時抽下板去做啲嘅化驗咯。 好啦，講下而家我哋始終全球性面對環境嘅問題啊嘛，環境污染、環境嘅影響、個天氣變化咁大。就算做農夫幾犀利都好啦，你敵唔過天噶嘛。咁你點兩個點解決咧？你兩個啊，李立雄呢啲事故好慘噶啦。 係，我哋真係睇天啊，輕嘆啦，我哋好長嘆啦。因為我諗其實天氣嗰個變化，其實喺近呢幾年咧都好麻煩嘅。加埋啲雨入邊帶酸性嘅嘢，其實對我哋好多即係尤其是葉科類嘅農產品，其實好大影響。咁我諗唯一一個方法係點樣呢，就我哋都希望除咗我哋自己出資之外，就政府都幫多少少忙，即係令到我哋香港慢慢啲農業咧，啲棚啊嗰啲嘢，就算我哋做唔到一個温室嘅效果，起碼我哋都多少少温棚，咁就令到我哋喺個控制個温度啊，控制嘅天氣裏面，我哋做好少少啦。 嗯，好啦，其實有機農場咧都有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價格嘅問題嘛。始終人哋覺得喂外面好平喎啲菜，有機嘅農場嘅菜其實要求高好多噶嘛。咁可能價格又高咗，你知道有啲人就話我食唔起喎，咁我點去教育市民或者點樣食點去做會好啲咧？ 我哋通常咧每個禮拜我會預留一啲時間咧，咁我嚟同啲客人去做一啲嘅交流。咁而交流嘅環境咧，我覺得喺農場裏邊做會好啲。咁因為我哋雖然禮拜日會有墟市啊，咁墟市係同客户好多會接觸嘅機會，但係嗰啲嘅機會咧，通常係落咗去買賣嘅部分咧，好難去做到好多分享。咁所以我預留咗星期六咧，就等啲客户咧就入去農場裏邊咧，去了解一下實際嗰個種植啦。咁了解部分最好你就係講俾佢聽，帶佢行。甚至他可以落手落腳去掂下作物，咁呢一個體驗咧就會令到佢咧更加明白成個種植裏邊一啲成本啦，或者你有陣時我哋點解要去經營呢一個部分咧？我哋講話蝕錢點解係蝕錢咧？我哋難種嘢係點樣難種嘢咧？又或者好多時候你最簡單嘅部分，佢哋就會中意同你比嘅就係我喺大陸買一斤菜啊係幾多錢嘅，咁你香港一斤菜咁多錢嘅，咁點解人哋做到你做唔到咧？咁個問題就係、是。在自由社會裏面你是自由競爭的嘛，你不夠人爭的時候你當然淘汰下來，他們有一些不明白的會這樣去跟他們說。而我們通常跟他們說的第一就是分析我們整個種植裏面我們有什麼成本，讓他知道、原來要租地的，原來我們要在香港生活要用香港人的水平來生活的，我們都要公書教學，我們都有一些開拓這個持續發展的一個需要，我們要預留一些資金來做這個這樣的部分，我哋解釋俾你聽啦。咁而喺呢一個之餘咧，我亦都會將我嘅價值講埋俾你聽，就係我哋農業喺香港裏面其實係有一個存在價值。咁包括就係農場，你可以俾人去睇下啦。亦都係有一啲教育嘅工作。咁例如有啲朋友佢想讀下植物嘅，或者讀下生物嘅。咁啊，想了解環境嘅，咁你都要一個實習嘅平台俾佢。而農地咧，其實是一個好嘅實習環境嚟嘅。 其實咧，我見到你都做咗好多合作，即係嘅合作社，或者你好似入咗啲機構，曾經係推廣過即係農業啊，或者叫爭取你哋權益啦。咁啊，講下啲。即係經歷啦，好多嘢嘅，我相信發生過，你去講下啦，值得可以講嘅嘢啦。 其實我哋講就係從正面嘅方向睇啦。我其實我覺得喺農業裏面其實受嘅壓力其實都幾多嘅。咁但係我覺得亦都好多正面嘅部分可以講下。咁就香港嘅菜統處嚟講啦，咁菜統處佢其實喺幫農友去做銷售，其實佢一直以嚟喺我細細個。阿爸阿媽的年代，其實已經是幫緊手嘅。我哋細一個就每日就割幾多籮菜，跟住交去菜站，菜站就有菜販幫我哋手去賣菜。咁賣完之後，跟住又俾翻籮我哋，又第二日再割。咁其實大家有一啲互動喺裏邊嘅。咁當然啦，喺嗰個做法，我哋有個一啲嘅。起亦都有個一啲嘅落嘅部分啦，起嘅部分就係去到一日，我哋嗰陣時去到做到有成100箩菜，100箩菜，每箩菜 好犀利啊！ 每箩菜講緊30幾斤，咁即係去到成3000幾斤一日。 大豐收 係啊。咁點解會出到咁多呢？咁原因就係因為以前嘅外港常規耕作咧，就係我種菜就一片過就種曬，跟住一收你可以好多一齊收嘅。咁同而家有機耕作唔同啦，而家有機耕作就會做一啲輪作啊、間作啊、休耕啊，咁變咗每一個項目都種少少，咁同埋要做直銷，咁變咗你直銷嘅時間你就啲客用得到你先會種。咁有作物多樣性，意思就係你唔係種嗰三兩樣嘢，你種幾十樣，咁變咗整體成個種植就唔同咗啦。咁所以以前個產量同而家嘅產量個睇法係唔同咗嘅。咁我哋睇緊就係菜統署佢其實喺裏面亦都有一個叫做幫我哋手去出貨嘅角色啦。但係當然啦，而家成個系統老化咗，咁樣變咗個效果就當然係唔係太理想啦。咁而裏面仲有其他嘅單位喺裏面去幫我哋手去一齊去做。嗰、那個經營嘅，咁包括就係漁護處啦。漁護處佢其實佢喺呢幾年裏邊都不停去做緊一啲有機耕作嘅一啲復耕農地嘅一啲嘅配套嘅設施，幫農友去揀一啲嘅合適嘅地方嚟到去揾一啲合適嘅人咧嚟到去耕作嘅。咁但係奈何好多時候政府都係中意啲積極不干預啊，或者係啲 扮 好多 扮小政府。 但你哋仲有另一個遇到一個威脅性咧，就係佢哋掛水耕嗰樣嘢啊嘛。係 水耕， 佢哋希望即係將一啲農場反而係收咗佢，收大佢嚟起即係做水耕，因為可能嗰個成果、成本或者其他嘢咧，可能佢覺得會快啊。咁你哋點去同政府講？喂，其實呢樣嘢未必係好嘅喎，因為水耕唔係天然噶嘛，佢其實有啲嘢都係用水離地噶嘛，即係我哋講唔係貼地噶嘛啲嘢。 水耕其實我哋點睇咧？就係話如果從營養嘅角度裏邊講咧，咁其實水耕又真係營養價值唔係好高嘅一個部分。咁又佢好多時候好多啲微量元素啊，佢都缺失咗。因為你水耕，你知道種植嘅部分就是棵菜放喺度，跟住你俾幾多養分佢，佢就吸到幾多。咁如果養分你全部都係講緊化學嘢噶嘛，咁你唔係天然噶嘛。天然嘅時間佢又做唔到呢個水耕，因為好多防菌啊其他嘢佢做唔到。咁而喺有機耕作喺泥土裏邊咧，佢好多不同嘅養分喺度，咁作物自己會吸收到，咁變咗你就可以有比較豐富整全嘅一啲嘅營養。咁而喺成個有機耕作同埋水耕裏邊，我睇到水耕嘅問題邊度咧？佢同成個大自然脱離咗，咁嗰作物種出嚟咧，即係好睇，但係就唔好食。營養不夠，咁喺呢個環境裏邊咧，你只可以確保到個產量。你當係一啲工廠嘅生產嘅菜出嚟，就質素就低啲。咁但係如果你話打仗又冇嘢食，或者可能即係人口過剩，大家純粹從呢、這、一個生存嘅角度嚟睇咧，咁我哋就覺得呢一個係有需要。但係如果你講話香港魚係冇人餓死，咁大家係講緊話想食得健康啲，想優質啲嘅生活，咁其實應該行有機耕作嗰個方向應該啱。 我即係講多啲，你哋兩個其實點睇香港個農業政策？你知道香港其實冇農業政策㗎啦，亦都冇農業嘅學校去做啦。嘗試有啲而家我知道有啲農耕嘅場地，佢哋去做啲課程，但係個認受性未必高，亦都可能係好少數嘅人。咁其實大家如果多人去認識咧，始終對成件事推廣好多啦，係咪？即係如果人去讀，你先有成傳㗎嘛。如果成日都係嗰幾個農夫叔叔去教，咁就始終就好大限制。咁你講多呢樣嘢，即係對香港農業政策，你或者點樣去能夠？俾政府理解嗰個長遠大啲咧，個睇到原來呢個一個都係一個市場嚟嘅，唔係睇得咁狹窄嘅咧。咁你哋點做咧？ 劉永先啦。 嗱我睇到就係成個農業政策裏邊，政府而家倡導緊嘅就話第一個項目佢有個農業園出咗嚟啦，有80公頃嘅土地。 冇錯。 咁就希望就係透過政府擁有咗呢個土地，咁就可以等大家可以長時間好安心地喺裏邊去種植。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只係講緊80公頃，但係就已經講緊用咗可能100億落去，咁喺80公頃裏邊嘅土地夠唔夠香港而家耕作緊嘅市民去嘅農民去用咧？咁而家常耕嘅農地講緊700幾公頃，而全港嘅農地講4000幾公頃，咁你個80公頃咁對比其實好細。咁就算你好多扶持落到去裏邊都好啦，咁你扶持嘅部分就只係呢80公頃嘅裏邊。而呢80公頃裏面嘅入門檻，我哋講緊係咩咧？就要高新科技啦。咁你係有啲高投資、高技術嘅部分啦，而可以長遠做發展啦。咁喺裏面就好容易就要營造咗一個環境，就可能係好多啲嘅企業入咗去。咁如果啲企業入咗去嘅時間，跟住你政府又投放一啲資源落啲企業裏面去同 一個同一個市場嚟競爭，意思即係嗰八十公頃同出邊嗰七百幾公頃嘅公公婆婆或者現有嘅農民去競爭嘅時間。咁其實我哋會睇到一個狀況，就係、是、一啲 公唔公道 喎、啊。係、啦，就會唔會真係係財團壟斷曬成個農業發展市場咧？ 係，我哋又唔好用唔公道嘅角度去睇、我係覺得呢一個部分會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會係一啲冇乜能力嘅，或者佢哋嗰個競爭能力差少少嘅，同一啲好 好 強實力嘅 去好唔同， 去競爭嘅時間，咁其實我好容易會睇到就係嗰個一面倒嗰個狀況，咁變咗好容易外邊嗰啲農業就會萎縮得好緊要，咁所以我係擔心緊呢一個部分。當然咧，政府裏邊亦都有講緊話會有其他扶持嘅部分嘅，包括就係有一啲嘅配對嘅基金啦，可以俾農友去申請啦。咁例如可能每個農友可能會有30,000元嘅一啲嘅基金等你去申請，等你去添置一啲嘅器械啊、農具咁樣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嘅基金嘅部分會俾一啲嘅農業團體嚟到申請，令到你咧可以喺你嗰個方向嚟到做一啲嘅推動咯。咁呢啲我哋睇到都係好嘅部分嚟嘅。咁 但點解要能夠即係將個農地最緊要個松拎 plan 個農地嗰個性質唔會變先有用噶嘛？如果一棟係一改動咗，其實你都保留唔到，係變成農地啦。 明白，我哋睇到就係話喺農地農用嗰個部分係非常之緊要。咁我哋其實農民係好寄望政府去幫我哋保護農地，等我哋農地咧可以俾農夫繼續用啦，做翻啲農業嘅用途。但我哋又好明白，亦都好睇到就係漁護署以前咧就係一個都係比較受重視的一個部門，跟住後邊跟住唔知點解又越縮越細，放咗一啲咩局嘅下邊，咁就可以幾個局咧都可以叫佢做嘢，或者佢決定咗方向，幾個局都可以 ban 佢，或者可以同佢爭資源嘅。咁變咗喺咁嘅狀況，我哋睇到就係成個漁護署佢其實而家喺一個政府嘅架構下邊，完全係唔起眼嘅，可有可無嘅。好似一個裝飾嘅部分。咁變咗佢提咗啲嘅農業政策，或者佢去幫我哋農民去出聲嘅時間，其實嗰個聲音已經好細嘅啦。 好啦，咁如果咁講啦，其實會唔會好似其實農業喺外國其實係一個政治嘅 power 嚟噶嘛？咁你哋有冇諗住長遠啲諗下啊？我哋其實都應該有個席位。嗱，而家你知啦，嗰個席位個選舉咧就係農業加魚塘啊嘛。其實一個人點做到咁多嘢咧，我就覺得已經有少少稀奇啦。 係啊，這個其實有趣嘅。阿 Gloria 同埋阿 Wing， 我考慮個小問題，答到就答，答唔到我有答案嘅。其實我哋成個漁護署嘅全名係咩啊？ 漁農咩 自然 護 理 署。 我幾個禮拜前咧，同一個農友朋友有另外一啲交談咧，佢就用呢樣嘢作為個開場白啦。先有魚，然之後先有農。咁如果我哋用文字擺嘅咧，我哋已經係第二啦。跟住其實喺個資源嚟分配咧，就唔係淨係漁農分曬啲嘢喎，仲有自然 護 理，即 係 我哋四塊嘢擺落去一個功能嘅部門裏邊嚟做。咁我哋又分得幾多啊？最多分到四分一。咁而如果我哋用呢個玩字嘅文字遊戲咧嚟答你個問題就係咁啦。其實魚係一個好專業嘅嘢，自然保育都係啲好專業嘅嘢，農業都係好專業。咁如果係即係政府或者我哋香港市民，我諗尤其是香港市民啊，我哋覺得農業呢樣嘢係需要有一個議席，需要有一個政治位置，然之後喺個政策裏邊係做一個協調，嚟令到我哋搞得好啲嘅咧，這個需要有一個獨立嘅位置。同埋我自己有陣時都會覺得咁諗嘅，因為我自己都係讀公共政策出身嘅咧。其實如果我哋將成個農業政策將佢重新係一個轉位嘅話，變成一個公共衞生議程係點睇咧？譬如話我哋食多啲阿 wing 啲嘅菜，食多啲我啲米啊，咁我哋個身體好啲，咁自然我哋個體質應該就會好咗嘅咯喎。如果好咗嘅話，會唔會我哋成個公共醫療開支又少咗咧？譬如我哋睇日本，點解佢哋要由小朋友開始落農場耕種學食物，然之後就唔好食到自己太肥，食啲有益嘅嘢。我哋係全民嗰個身體改變， 同埋亦都學習成交共鄉啊，即係共享，大家即係能夠融合到，因為城市同鄉村其實係好近啫嘛。 冇錯。 咁我點樣能夠真係互相融合咧？等大家好似話齋，唔單止淨係學習，甚至我哋個生活方式都轉變， 要參與 嘅，冇錯，都要生活方式轉變咧。可能我哋嘅病啦、精神狀況啦，即係成個整體成個社會嗰個諗法都有啲唔同。 係啊，所以我諗喺呢度咧，其實我諗最重要唔係淨係我哋三個人喺度講，又唔係班農夫喺度耕，甚至都唔好話啲漁民乜嘢漁民攞魚都好辛苦嘅。其實就係要市民 覺得呢樣嘢係我哋新嘅生活模式，然之後我哋將呢一個睇法話俾政府知，清楚話俾特首聽。我聽講話，我哋特首係好聽我哋市民說話嘅，我哋都要相信呢樣嘢嘅， 係 嘛？ 啊，咁都係嘅。嗱，今日咧聽得咁開心啦，講政府會聽我哋講嘢，希望真係喺未來日子我哋見到。農業咧喺香港真係個地位、個發展一個重要性喺度。咁今日多謝兩位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嘢啦。因為咧我哋時間真係唔夠，因為下次你哋兩位咧再講多啲唔同嘅故事。因為你參與咗好多唔同嘅類型嘅嘢，亦都係參觀咗唔同嘅國家，其實好值得香港參考嘅。即係我希望多啲市民係真係關注到咧，即係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農夫嘅，未必係就做一世。 冇錯， 可能啲時間你都可以參與一下，咁你就咧令到生活又豐富咗啦。好啦，呢個時間同所有嘅聽眾同埋觀眾咧講再見啦。 拜拜。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